糖，可是很灿烂很漂亮，一点点光捧在手上像太阳，等到我竟不放。 梁静茹《三寸日光》，其实现在如果在外面的话，即便是站在了太阳底下正下方，也不会觉得有多暖和。像昨天今天这样的白天，最高温度只有零下七八度的样子，体感温度更是达到了零下十几度，所以即便是抱着暖水袋暖宝宝，可能都感觉顶不了多一会儿。所以也是想象那些在这样的极度寒冷的天气之下，依然需要在外面奔波忙碌辛勤工作的人，尤其是那些需要在寒风当中跑来跑去的朋友，说上一句，你们辛苦了，一整年的辛劳付出一定会有所收获和回报的。所以这两天如果说你也叫了外卖，收了快递，如果是可以面对面的见到送餐的小哥快递员的话，记得对他们说上一声谢谢，相信这两个字呢会对他们这一整年的辛劳付出会留下一些不一样的意义，可能会让他们在这个寒冷的季节当中找到坚持工作下去的一些理由，也会给他们一些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和梦想的更多的动力。而对你而言，只是一个善意的言语，一个心是热的的动作。下午好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12月28号星期五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 慢慢的像星光，委屈的怀疑过，我面对自我被爱情跋扈掠夺，不懂得放手，人心的辜负。崩溃的背影 这首歌也能够带给你更多的热量，来抵御寒冷。你会发现，特别冷或者特别热的时候， 换句话就是极寒或者极热的天气之下，都是对人意志力的一种极大的考验。惰性我们都会有，但只要心里面会有一些对于一些事情的坚持下去的念头，不断的给自己加油和打气，即便是再糟糕的天气，再寒冷的气温，都会让你有信心有斗志，而不会说天气太冷了，这事儿就算了吧，这份工作我不做了。所以那一刻的时候，是战胜了你自己心里面的小恶魔的，战胜了懒惰的小魔鬼。今天是2018年的12月28号，2018年倒数第二工作日，明天是星期六。但是因为元旦三天小假期，可能需要一天调休，所以明天还是本年度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各位加油！ Poison is the wind that blows from the north and south and east. Oh, mercy, mercy me. Oh, things ain't what they used to be. No, no. Oil wasted on the oceans and upon our seas. Fish full of mercury. Oh, mercy, mercy me.They used to be, no, no. Radiation underground and in the sky. Animals and birds who live nearby are dying. Oh, mercy, mercy me. Oh, things ain't what they used to be. What about this overcrowded land? How much more abuse?For man, can she stand? Oh, oh, my sweet Lord, hold on. Oh, oh, oh, oh, oh. No, no, no, mercy, mercy me. Mercy, mercy me. 可怜可怜我。来自 Craig David. 收音机旁给我留言的费劲儿说，我听二姐的，今儿下班准备去加油，是不是油价又要降了呀？ Mercy, mercy. 谢谢你对我的肯定啊，看来你认为我是有黄金嘴钻石牙，说什么就灵验什么。这个还是要看一下中石化中石油的官微的。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其实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我们家物业的保安，就是门口的物业的保安还在寒风当中瑟瑟发抖的时候，就是小区门口的保安在站在寒风当中瑟瑟发抖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过去跟他说点什么，但是我又怕我贸然的一种关心会把他吓到所以我打算换种方式。但确实在这样的寒冷的天气之下工作的人，可能需要你一句鼓励，就会给他带来一种莫大的信心，也是他更好工作的动力。 Ella 夏亚轩 Cappuccino。 自从他走了以后，在我的心中留着不大不小伤口，在这个如此街头 上，看不去的浓浓的眷恋， amazing. Babe, face me, gets me crazy. So baby, tell me, is it infatuation? Cause I'm head over heels in the situation. Oh, yeah. So baby, baby, keep it going on and on. Cause when it comes to love, I'm not to be the second to none. So check it. 爱情上可不是那浓浓的眷恋泡沫，诱人的气息多。 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刚才我有蹭着 Elva 萧亚轩，给他当伴唱。希望你在下午的时候，感觉寒冷的时刻，也可以喝上一杯热茶，或者端起一杯 cappuccino， 温暖一下你自己。在听歌和跟唱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空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跟大姨聊聊你的2018年，或者展望一下你的2019年的崭新的愿望。 我感觉心中爱的光，从来没有渴望，不明白悲欢，是你点燃我的烛光。我终于看见乍见光明，青山说不停，刹那换永恒，我愿付出我一生。生之中只能为你感动，和你相拥风中泪眼朦胧，幸福一滴泪红颜相对月，明白人世缘期盼是最美，此生之中只愿为你心痛，和你耳鬓厮磨，不管以后一切本无忧，爱恨莫强求，缘起缘灭，花开花谢，相聚离别，一生只 是最美，此生之 有辨识度，都不用我多说了哈。爱的光演唱的周华健，周华健爱的光。费劲儿继续跟我说，他说二姐，其实我有个很兴奋的事儿，我那天突然忘记了我多大年纪了，然后我就百度搜索了一下年龄计算器，还年龄计算器，就输入一下你的出生年月日呗，然后发现了你37岁了。他这么说呢，今年的春节对我来说就是第38个节，很期待。嗯，这个数字也算没有辜负了你哈，38，38。好了，不逗费劲儿了哈。看到了一位新听友留言 ，OPW 是一个驱动器。他说今天带女朋友去了大理、三亚和厦门，明年愿望是跨出国门。他说喜欢新西兰，我新年愿望就是从两个人的来回机票开始吧。希望今年年终奖赶快发下来。那我祝愿你们终究会牵手旅行新西兰。 世界的声音，倾听。 元旦三天，国际风情浪漫欢乐会，花车巡游，璀璨夜色，精致美食，元旦来唐山，我在南湖等你。 哇，

其实我已经想不起来这首歌是怎么成为了三十二郎的代表作的，就从哪一天开始就迅速的窜红。但我想更多人喜欢这首歌也是因为了刘若英、刘德华、王宝强共同出演那部电影《天下无贼》当中的主题歌，杨坤作词作曲演唱的《那一天》，2003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歌。而这首歌呢，创作的由来是因为在杨坤在酒吧演唱的时候邂逅了一位女歌手，他当时呢，这位女歌手只是在某一位女歌手请假的时候，他才来到这个酒吧来代班。杨坤第一眼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他感觉特别想去亲近这个女歌手。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呢，两个人一起吃了一顿饭，也是畅谈了一下。但是几个月之后呢，两个人就不再联系了。杨坤本来是想产生一次浪漫的邂逅的，但却不想两个人从此之后无法再相见了。那在24号那一天，杨坤拿了一束花来到他的门前，结果却被一群人给起哄哄了出来。他知道这个女歌手在里面，但是并没有出来，可能是跟她的男朋友在一起。所以杨坤也是觉得还是要结束这段很痛苦单相思的恋情的，所以写下了这样一首《那一天》。虽然是结束了一段单相思，但是杨坤呢回想起来说并不觉得可惜，他觉得写成了歌把它唱了出来就一点也不可惜了。就在今天，我看到了一条新闻，里面还是说到了跟杨坤、陈坤两个人都有关系的一条趣闻。说是陈坤在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被热情的观众围观，然后群众里面有人高喊说好帅呀杨坤，然后这时候正在前面走着陈坤停了下来，脸上是挂着一点不太高兴的有点小生气的表情，回头纠正说是陈坤不是杨坤。我觉得这个时候的陈坤好可爱，像个小孩子，会去认真的纠正别人所犯下的一些文字上的小错误。也许人家是开玩笑呢哈。不过希望那个喊出来杨坤的朋友也不要被陈坤所吓到。好了，3:4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 有个曾经容易快乐的你在哪里呢？你呢？有个曾经想看就一定会到达的地方，还找不找得到？他们说话欲言又止的模样，现在感动了吗？终于想起来了，一天忘一首儿歌，